情人节就快要到了，不知道你打算怎么过？还是单身吗？我们始终要相信，总有一天你的英雄会踏着七彩祥云来到你的面前。女人应该怎么样活着呢？我们应该独立、自主、有尊严、有爱的活着。 释怀，我害怕一个人在等待，更害怕受伤害，仿佛被爱情彻底的淘汰，直到你灌溉了你的爱，把我的心敞开，感谢上天的安排。 You and I 不必着急，干脆做好你自己的事情，读书，看你的电影，总有一天你会和他同一本书，看同一部电影。也许读书看电影的那一刻，你才发现过去的一切 都是最好的安排。 携手来到了这里，我发现缘分定义，世界是个大人群，那么巧我偏遇到你，快乐是一个奖励，奖赏我们多努力，不看其他的恋情，我只要我们在一起，厚厚肩膀是最美的礼物，起风是让我依偎的大树，从此有你牵着我就不可能迷路，走向与东江未来的小屋，眼前的幸福这一刻最清楚，我用心跳倒数，靠近永恒的追逐，手握着地上浪漫征途，两个真心的归属，来自无名指的幸福。 心里偷偷想我，拥有你 你陪伴的生活，对我会是多么奢侈的梦。你完美的太过火，有太多的选择，我还能付出什么？除了爱你，我已无所有。 在一起等于一辈子，约等于认识、了解、暗恋、表白、拍拖、约会、挫折、甜蜜、困难、深爱，然后见家长、结婚、彼此习惯、生儿育女、挣钱、烦恼，过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有了皱纹、生病、衰老，但是身边一直都有对方。 似听见这颗心的血声，回味着你昨晚像恶梦似的话，你给我的惊不是爱情，是你说从来无人像我再做尽傻事。

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达里湖冬捕的乐趣，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更多有意思的活动等你来哟，赶快拨打自驾热线010-5175-1969。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 房天下房点com。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很多人晚上呢喜欢宅在家里面，也不喜欢应酬，不喜欢见朋友，只喜欢躲在自己一方小天地当中，或是逗猫，或是遛狗，或是看书，或是看电影，总有一个人自己独处的方式。不关注任何人，是因为不想进行任何无效的社交，哪怕是虚拟的，但还是想做一个有趣的人，至少还可以取悦我们自己。来听无印良品的《是你变了吗》。 真想和你聊一聊天，很想看看你温柔的容颜，多想听你说自己并没有变，近一点你现在的心是靠在谁的身边。是你变了吗？我的影子笑，我的人好傻。是你变了吗？我已经跟不上你的步伐。是你变了吗？ 生活当中有了生老病死这样的大事的时候，你可能就会知道以前半夜的忧伤那都不算什么了， 我们要把快乐再放在外面，失落放在我们的心里。

以前有人说，现在的年轻人能够把所有的节日都过成情人节，那真正到了情人节，你会怎么度过呢？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真的要感谢这些温暖的节日。我们每天早上一睁开眼就开车去上班，然后忙忙碌碌一整天，晚上回家已经疲惫不堪了，然后倒头就睡。其实很多时候，因为有了这些有意义的节日，也让我们生活充满仪式感。今年情人节要怎么过呢？可以好好策划一下了。 需要你来接，想念 天是每一年第五个季节，每日每夜我守着地平线，相信下个日出我们已回到从前。 不管还要一万个光年，一直

今后一下 Window Cuba， 你以后的路不再会有痛苦，我们的未来该有多苦。妈妈呜，向前走你的路，猜猜未来给你什么礼物。妈妈呜， 走远，转眼已经成年，童年的伙伴已好久不见，心中十分想念， 不得不面对成长的烦恼，开始想念儿时的美好，面对着复杂无比的世界，想一个人好。 我们一起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一天一天一天一天的变傻，面对太多未知我们感到害怕，想哭着回家。 是谁偷走我最心爱的玩具，害我整天都在不停的哭泣，给我调配过冬吃的那个女孩，她已经嫁人。 我们已经一天一天一天的长大，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变傻，面对太多未知我们感到害怕，想哭着回家。是谁偷走我最心爱的玩具，害我整天都在不停的哭泣，给我草莓果冻吃的那个女孩，她已经嫁人了。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没有了鲜花，好在曾经

亲爱的，你张张嘴，风中花香会让你沉醉。亲爱的，你跟我飞，穿过丛林去看小溪水。等到秋风起，秋叶落成堆，能陪你一起枯萎也不悔。